是无影踪，只剩下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。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 最兴奋。